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楚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ellen。 最近有时间啊，又重新看了一下这个李安的电影、不是因为这个少年派的关系，我去重新看了色戒。 哦， 色戒呢、我觉得这个李安呢，这次获得最佳导演之后呢，就发现他以前很多有没有被发掘的一些东西。我这次比如说我看色戒，我就有一个发现，就是色戒那开头的两场麻将，其实呢就是色戒这个电影啊，不像少年派在美国的票房其实不太好，在国内呢又因为它有这么一个回形针，有这么一个情色的这么一个噱头，被掩盖了它其他的这个 内涵。 所以当时我看色戒也是这个兴冲冲，这个冲 着那个回形针去， 对，奔着回形针去的啊。但是后来呢，你像我现在心平气和的来看一下这个色戒呢，我注意到色戒里面几场麻将戏是拍得非常精彩的。 怎么讲， 这怎么说，这个麻将戏只有李安这样的华人导演，他又同有一个这个好莱坞的这样的技术才能够拍得出。你想我们平时打麻将的时候啊，这个比如说四个女人啊，或者有的时候三个女的一个男的，八只手，这个你看手上还戴满了戒指，这个大家打牌的时候啊，还互相观察一下你这个戒指几克拉几克拉。然后呢，八只手这个打麻将要堆牌、弃牌、出牌，你脑子里要算着这个张数。还有呢，你嘴上呢要说话，不光呢要喊张数，别东风白板，还要聊天。哎，最近你们家那个你老公怎么怎么样啦？你家孩子怎么怎么样啦？你家狗怎么怎么样啦？然后嘴里还吃东西。吃东西通常还有一只手拿着这个瓜子，对不对？一边嗑瓜子，一边一只手在打麻将。然后呢，这个牌桌底下，哎，牌桌底下有的时候还会发生一些暗涌啊，对，有的时候调情，哎，这个牌桌底下，脑子里面呢，有的人盘算着呢，那个，哎，我怎么要喂他吃这张牌，我跟他人际关系什么。所以你看麻将啊，真是一个非常非常智力的一个游戏，非常体现东方人的这个生存状态的。你在这么一张麻将桌上，八只手，你在这么打两张牌的这个期间，你基本上你所有的这个生活全部都打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李安这两场麻将戏是色戒里面恐怕超出回形针之外最精彩的两场戏，这两场戏一直被我们忽略。 而且你看的好电影啊，就是可以值得让你去一遍一遍的回味啊。可能你第一遍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发现这么多的线索，这么多的味道。就是当你哎回看这个电影，尤其是有了自己一些所谓的人生阅历之后，你再去看，可能又有不同的感觉。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题？也是之前奥斯卡李安又再度获得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那这个好像是全世界的华人都为之欢呼雀跃，觉得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无上荣光的事儿。但是呢，就很多的人就开始评价他那部电影嘛，又回看少年派。有的人就替少年派觉得不值，你知道吗？就说这次少年派他本身电影他是拿了三个技术奖嘛，你像香港的湘江才子啊，陶杰，我就在另外一个电台节目里就他听，他就讲，他说为什么不颁给最佳电影颁给少年派呢？他就讲，无论是电影语言还是这个电影形式、电影主题，最重要的是电影境界。他说秋塞班，他用的原话是 秋塞 班，包括色戒他也说秋塞班。他说色戒和李安的那个少年派是非常厉害的电影，就让人耳目和心灵，他说为之一新，就没有片能够抵挡住。而且他的评价非常高，他说人类历史上啊，自从有电影这个东西开始，就没有人去拍电影是像这样拍的，就少年派是人类电影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他的评价如此之高啊。 对， 你二位 都看过少年派。陶杰年纪也不小了， 对、 阅历也非常的深厚， 而且也是学贯中西的一位 相信看过的电影也不少。他能够说出 这么高的评价， 这么高的就是有史以来最好没有之一，还是这种感觉。 他评价那个陶丽德黑兰嘛，就是拿了最佳影片。他说那个片子呢就是充满了那种刁钻和小聪明，他说那个是个娱乐片，还这么讲。不过我没看过那部电影，我反倒我印象只是少年派，因为我觉得少年派它厉害点在哪儿呢，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发现会有源源不断的话题可以跟人家讨论。就是你这部电影它远远不是因为你走出电影院而终结。它的好戏跟它的电影结构有点像，就是它的好戏是放在最后 讲故事那段， 他能够制造 最后一部分 制造话题， 制造一个话题和制造一个悬念，让你去无限的遐想，哎，到底是理查德·巴克那匹老虎，到底历史上有没有这匹老虎？还有中间是真的是一个隐喻的汪洋大海，就你现在很多的细节去回想起来，比如说那个少年派，他小的时候为什么可以把那个圆周率可以3.1415926，可以写几黑板的那个小数点，他后面是有印证的，后面那个日本的船员公司不是去调查他吗？ 对对对， 他说你还能不能记得当时一些画面，他说我不记得了、 嗯、 可是你想之前他为什么会铺垫，他铺垫会挤黑板的那个圆周率、 哦、 他的记性这么好，而且那个 他那个时候在说谎， 而且那个女孩、嗯、你记得吗，他暗恋那个女生跳舞啊、 嗯、 那些动作、 嗯、 他跳了一遍呢，他都全部记得住、 嗯、 后来可以对着那个女孩说、嗯、你像之前那个动作是什么意思、 嗯、 所以说你会发现前前后的那些小细节的比较是非常有趣的哦。Canon 是我知道是昨天 所以我 专门去看这个电影， 对，我昨因为我之前一直就还没有看、嗯、是第一是很就也比较冲比较忙比较多事情做，第二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提不起劲要走到电影院去看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嗯， 因为我也不知道耶，但那本书我读中学的时候原著是有看过的、 嗯、 因为他那时候得奖了，而且在香港还挺流行了一阵子，那我跟我的同学好几个也有看过原著，所以就那但我现在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啊，他其实做的改变不是很多， 嗯哼， 但是 比较忠实于原著啊， 但是他很微小的改变可以把让你对整个作品的整个解读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是很厉害的地方、 嗯、 就是他照着原著去拍，但是拍出了原著没有的味道， 对，这是李安一个很著名的原则，他说是你的小说可是我的电影， 对，他就很小很小的细节我因为以前就很久以前看了，所以细节我记得不太清楚，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对于最后那个结局的处理，我在看那本书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觉得第二个故事是真的，因为他是用一种很调戏就想打发那两个日本人的感觉说出那个故事、 嗯、 所以你就会觉得、 嗯、 哦那不是真的、 嗯、 也可能是我们小的时候看没有太深的感觉、 嗯、 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那么多 cannibalism 的， 也没有那么你要是那个时候看到那么暗黑的东西、嗯、 就觉得不是 真的，破坏了小朋友的心理， 但现在现在看这电影，他小小就是那种表情语气的不一样，你就突然就觉得哦，他可能那个才是真实的故事，我觉得这小小的 twist、 嗯、 就把整个你对整个故事的印象改变，这一点他真的是很厉害， 就颠覆了你的一个童年的印象、嗯、 个记忆。 对，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就为什么说他要必须拿到更多的奖项，说因为之前很多大导演都尝试过拍摄这个片子，尤其是所谓的触碰电影界最难拍的几个题材，一个是水、 嗯、 一个是小孩、 嗯、 一个是动物，就这三样集结在一起、 哦、 基本上那个片子是不会成功的， 水小孩动物 就三样的元素、 哦、 而且是基本上有几个大导演是尝试过拍摄后来都失败了、 嗯、哼， 李安去接手，我好像看到很多资料就是李安他拍每一部片子几乎都会陷入绝望的境地、 啊、 他拍少年派也是几乎绝望，就是绝望，但是绝望之后怎么办呢，就跟那个派一样啊，绝望之后第二天继续上路，最后是拍完了、 嗯、 拍完之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很多评论界大家赞赏的是对于他这个技术的运用啊，就是我们以前 3D 觉得是个娱乐的、 嗯、 只是会冲击你的视觉感官、 嗯、 可是这次好像他的 3D 技术啊，我就印象很深的是那个食人岛他那个形状、 哦、 而且是他非常注意那个细节、 哦、 就是可能一般的导演只会 3D 去用于一些大的场面啊，那些给你视觉很大的冲击、 嗯、 但是他会把那些花那些水那些树木那些草给你描绘的这么细致，哦，我觉得很不可思议，而且是、 嗯、 应该是那个投资人也很有眼光，如果是一般如果你在这些技术上是非常花钱的， 那当然 就他敢于在细节上让你去投这么大的一笔资金、 嗯、 也是很有魄力的一个 电影。但这个反过来说啊，这个虽然颁他除了这个最佳导演之外、 嗯、 都是技术奖，没有颁一个最佳电影可能有一点遗憾啊、 嗯、 但是你这个说文无第一嘛，我觉得、 嗯、 很难说这个究竟他是不是这个唯一的可以当选最佳影片的电影，但是技术这个地方你他拿了技术奖不代表这是一种这个轻视，反而呢我觉得好莱坞啊或者说奥斯卡这个最扎实的反而是技术奖，这个是他一个电影工业的一个体现、 嗯、 你说拍电影啊，很多时候我这个理解到后面，你说 文青看电影觉得这个电影都是小说啊，你有一个好的故事，这个好的表演甚至特别、嗯、但是如果你在专业的这个人士来看来，你如果尝试就是拍过一点东西的话，你就知道其实技术是最重要的。这个就像那个樊素刚刚说的，水啊， 动 物啊，小孩为什么难拍？就是因为技术上这个东西做不到嘛，对吧？你要把一只活老虎，你要摆到这个电影屏幕上，你还让大家得都觉得它是真的。你说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它用的是什么样的特技。我一度觉得那是一只马戏团的，就是驯化的一个老虎，它、嗯、真的是每天跟 它 拍。它 其实是台北的动物园里。 其实你看它后面的剧照，你会看见那个派那个抚摸的那个老虎拿的都是一个模型啊什么， 嗯、 然后再用一个这个电脑的效果处理、嗯。但是你就不得不佩服，就是说这个电影它是造梦的一个工业，一门技术、 嗯、 所以说这个奥斯卡呢把技术的奖项颁给少年派，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很大的肯定了、 嗯、 这恐怕是仅次于最佳影片。 而且另外一个很难得地方在哪呢，就是你要带领这么大一支团队给你制造这么多的惊喜和史上的第一啊、 嗯、 所以这也是更加就增添了他这部影片的分量和他的一个影响力、 嗯、 但我觉得讽刺的是那个帮他做 CG 的那个公司倒闭了、 嗯、对 对 对、 啊、这个台湾的 经营不算有关， 是有一家台湾的这个给他做 CG 的这个公司在得奖了之后非常遗憾的倒闭了、 嗯 哎、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嗯、你看得了这个奥斯卡的大奖，不能够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反而有的人黯然的倒闭了。 好了，三立华新闻，刚才朱明杰讲到说好莱坞也是一个造梦的工厂，那么我们先休息片刻，等会儿来说说李安的这个梦想还有他另外那些成长和成名的故事。 看你跟 Hello， 我是 Fanny 苏芳瑜，我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我喜欢旅行，喜欢艺术，喜欢文化，喜欢运动，也喜欢玩机动游戏。总之，只要所有好玩的事情，我都爱。之前呢，我是在 ESPN 新加坡的亚洲总部待了三年，做了三年的体育编辑还有主播。之后是到澳门开始做新闻，现在则是来到了香港的 U Radio 展开新生活。我自己很喜欢东走走西看看，也喜欢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猛上网，只要一发现稀奇古怪的讯息就整个人很兴奋。所以周一到周五的 benfun.com 就听我和 Benson 带给大家我们在网络上的最新发现，当然还有我最爱最爱最爱的体育啦。星期六下午我的运动 so funny， 希望所有人都能准时和我一起听体育玩运动。 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00，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画新闻。 好，欢迎回来 U 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elly。 这个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在家里啊，这个跟我爸聊天啊，这个我爸是说，然后就说以后要做什么呢，哎，这个要挣多少钱才能养活自己呢， 嗯， 然后我爸很豁达的说一句，他说大不了没事在家里待十年，像李安一样对， 真的，你爸这么高觉悟啊。 对，就我爸的觉悟跟李安的老婆一 样。你看李安他爸跟你爸完全相反，然后是李安得了几部电影， 那是因为有李安在我前面， 不是， 所以我爸 国际大奖之后啊他爸爸说，哎呀都得奖了，你该去找份正经工作了你应该去干点正经事儿了你知道吗，拍电影在他爸看来还是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长期的那个你要那个作为自己， 这不是一门正经的这个事情啊。 李安爸爸也是很传奇啊，也是台湾的一位中学校长，他们整个家庭是很传统的那种，受的儒家的教育。后来也是很多人说，因为李安的这种家庭的教育，再加上他之后去美国是游走于东西方的，受到中西方两个不同文明的冲击，才使到啊。就是生长出这么一个怪胎就他可以非常游刃有余的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游走。 你这个说到这个东西方的话题啊，我觉得这李安在这个人的身上，你当然这个他比如说他的语言啊，或者说他的这个外表啊，仍然是很多东方的，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对。 但是他的电影里面比如说他拍断背山拍这个拍比如说少年派就你不会以一种刻板的定义去定义说，哦，这是一个华人导演的作品，你不会觉得刻意的会脑子里想到，哦，台湾人拍是这样的，或者说这个华人是拍的，你不会觉得，你就觉得这是一个，我当时出影院，我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世界级的一个水准， 对，有功力的导演拍的， 它不是一种就是特定视角。去年的有一些这个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有些是所谓非常 exotic 异域色彩很重的，有一看就知道啊，这个是印度导演拍的，这个是伊朗导演拍的，或者说这个是张艺谋拍的，好，这个它有很重的一些符号在里面，或者说有一些模式化的东西在里面。但是李安呢，他比如说拍这个故事《少年派》，它是一个印度跟印度人有关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你不会觉得是印度导演拍的， 不会，他的理解全是全人类的， 他是有一种他非常非常的这个通感或者共通东西，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到，但是呢他又不会丢失其中的这个特定的色彩，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难得。 你知道龙应台前几天不是去剑桥大学演讲吗？也是刚刚是李安获得奥斯卡的那个消息出来，他就说啊，他说李安的一个成名和获奖也是台湾文化的一个缩影。然后李安本人他之前也是接受过很多媒体的采访，他就讲的，别人就很疑惑的说，哎，为什么你像张艺谋都评价他嘛？他说如果在华人导演里面，你看现在能这么自如的游走于东西方，华人世界里只有他一个人，又能拍中文片又能拍英文片，他自己说东西方文化确实给了他一个很强的冲击，比如说西方会讲究很强烈的这个矛盾的冲突，非常夸张的演出，他这个我们中国人一般是做不到的。 要的。另外一点呢，你说在东方，我们东方讲什么，他说有很多儒家和道家的一些思想讲究禅呢、啊、就禅定的一些修为，你像他在卧虎藏龙里面是有体现的。他最主要的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境界，讲究这个暗喻，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做人里面就有这么一套、 这个、王国维人间词话、三种境界，最高境界是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 在 灯 火阑 珊 处。 确实他说我们中国人这个人情社会里面，谁不懂得指桑骂槐谁不懂得这个什么就是找暗喻，这是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 这是技巧， 这个西方人就没有这个骨子里的文化、所以我们拍那种 西方人 比较深刻的 上来就打你两巴掌 就很直接。他说这是也是得益于我的所受到的教育、我每天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在那个西方后来之后投入电影工业、但是最近那个媒体热炒的就不仅仅是他现在的拍电影的手法和他那个电影本身嘛、很多的相关的一些小的时候的故事啊，包括他的老婆啊，也是被大家很多的议论啊、因为他之前其实在家里是当过6年的主夫，你知道吗？ 家庭主男， 家庭主男、然后当时比大家现在看起来就他非常光鲜很辉煌的成就，但其实他后来回忆到，他说那6年啊真是心碎无数。我如果是有日本武士道的这个精神的话，我早该切腹。我天哪，这么夸张。然后他讲到他老婆当年是在美国还在读博士，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已经降生了，但是他自己是无业游民嘛，每天在家里煮饭烧菜，所以他现在烧饭烧得非常好。但是呢他老婆就一个人的那个微薄的收入，在大学里面要养活一家子人，他说整个家都非常绝望，他老婆都不想活了，你知道吗？就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那个电视里面经常讲的桥段，说他老婆非常独立啊、然后对李安也是基本上是不会妻管严那种、leave him alone， 然后他就是成功的知道、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整个6年他所经历到的苦你是没有办法想象，可能也确实因为他经历过那些的苦，他才能拍得出人生那种厚重的感觉、尤其是他之前那个父亲三部曲喜宴、 对， 推 手 饮食男女， 对 是吧， 对对对， 你看他跟父亲之间微妙的那种互动、也是跟他的成长的经历是很有关系的、 但现在大家都把他老婆当做正面教材了，说你看看人家李太太你看 默默的支持 对看看李太太默默的支持。但是我觉得这说实话，这个就是我不太认为李安是一个典型华人导演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东西他的这种成功在华人的这种文化里面是属于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甚至说是一个很奇葩的一个例子， 是无人复制的。 就我觉得很难复制这样的这个理念。你说李安他自己讲一个故事，说他有一段时间放弃了，决定要去干这个学电脑。哎，我说这不是最常见的华人乃至印度人的这个在美国最常见的这个职业吗？当工程师啊、做 IT 的这个技术，这个混一个中产的这个生活，这是基本上你见到在美国见到 99% 的这个华人都会朝这条路上去走的。李安他能够选择当初这 1%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奇葩的一个决定。 而且确实得益于他老婆当时听到李安他有这么一个决定之后，好像是给了一张课程表，然后他就发现了、他老婆就非常生气，就那个给他留了一张字条吧，好像是说学电脑的千千万也不差你李安一个，你应该坚持你的梦想，拍电影应该是你想做的。然后李安就顿时好像被老婆给击了一掌，就茅塞顿开的感觉，他立刻就把那个课程表给撕了，就第二天还是投入他原先梦想的一个追求当中。现在讲起来好像有一点浪漫哈，但其实中间我想很多的偶然，但是偶然当中有必然。 Kellen 你是怎么看？ 我在那个奥斯卡的时候看到他不是跟他老婆讲了很深情的话， 对，然后他老婆后来说好无聊，你好肉麻。 我觉得他老婆的整个形象和反应都让我想起马英九的老婆， 哎，真的是， 真的耶， 连长相都 有 一点像， 就那种很沉稳，就其实很 man，很男子气概的感觉， 其实经常会悄悄的掐李安大腿一把， 对对对， 这种感觉。 但他们两个的相似，我觉得，是台湾的女性女都有这种形象吗？就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我有一下刹那，我就觉得哦，他俩真的好像啊！ 而且你说形象也很像，都是短发， 说话 长成夫妻相了， 对，说话也很像，我觉得，我觉得是他们很有男子气概的那种，而且我觉得李安对于就女性的那种尊重，其实在他的电影里是非常有很多的体现，就像在《喜宴》里面那个 高金素梅 那个女的，她就是非常聪明，而且她把她爸爸那个父权的形象的人就 就把他弄得团团转的、嗯、因为他是被他骗了。 对。 然后在那个理智与感情里面的 Eleanor、嗯、他也是一个非常就坚强，相对于 Edward 那个男主角的优柔寡断，他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嗯、而且李安也对他有很多的同情、嗯、然后在那个色戒里面，王家之的他的那个非常 determined 去做一件事、嗯、跟王力宏的对比也是很大、嗯、因为他最后要去尝试做破，就第一次要扮成一个富人。 对对， 然后王力宏是非常的犹豫，但他就很坚定的要去做。然后在新少年派里面，我也觉得妈妈的 少年派里面是那个 妈妈 的， 我觉得妈妈的形象是非常、嗯、对于他以后整个旅程的那种安稳，而以至于后人有人觉得说他后来是吃了妈妈的肉而已，一直生存下去。 对对对对，这是 我觉得他对于女性的那种尊重和感情，是把他生活上的一些感受，我不知道是直接、嗯、他有意还是没有意、嗯、但是就反映在他很多的真的 真实的感觉。这个李安跟马英九有点像，都是妇女之友师奶之友。 而且李安也非常有风度啊，他也是在外面也毫不遮掩对于他老婆的欣赏嘛，经常讲他说在我们家太太是最优秀的、嗯、而且他觉得 欣赏当中一半是畏惧。 哎，而且他从来也就不遮掩的说那什么妻管严什么的，就是因为老婆给他这样一个很宽松的环境、嗯、他自己也讲，他说没有这样的太太我也拍不出这样的电影， 我妻管严我骄傲。 好了，那么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会儿再接着讲。李安好像似乎在华人世界产生另外一股不可抵挡的效应了。 长者生活津贴申领分三个阶段，现在是第二阶段邮递申请。在第一阶段没收到通知书而正领取水果金，或年满65岁正领取普通伤残津贴的长者，社会福利署在3月25号向他们发出黄色通知书。符合资格的长者今年内寄回申请表吧。如有查询，请拨打3595-0130。 与众不同的你，选择了与众不同的 U Radio。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Kellen。 我们今天聊这个妇女之友李安啊，李安这个成名了之后，他的身份的问题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讨论啊。嗯、这个华尔街时报在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拍少年派，应该是少年派还刚刚开始的那个阶段、嗯、当时有一个李安的一篇文章我印象很深，叫做李安没有国籍的导演。 嗯哼， 就是说他是怎么说呢，大陆的这么一个祖籍，那么又到了、 嗯、江西人呢、欸、 对，江西人、嗯、然后呢到了台湾之后呢，他的成名或者说他专业方面的这种技能是在美国发展出来的。嗯嗯嗯，所以说一方面他具有这种就是一种非常相交的这种身份啊。 嗯嗯， 另外一方面他身上的这种身份恐怕也无时无刻不在互相的冲撞。就说他的这个大陆的这个祖籍跟他这个台湾的身份，我们先不说这个美国籍这件事情。 嗯， 光是这个大陆跟台湾的这两种身份在这里面的一种冲突，就已经带来了很多的这个话题和口水了。最直接的一个，李安在这个当年得了《卧虎藏龙》，得了最佳外语片、 嗯、 我记得是这个国内的影界是一片的欢腾啊，这个俨然是把这个李安算作了自己的一份子、嗯、 华人第一个 啊，这个华人第一个好像就感觉是下一个张艺谋就不远了， 整个中华民族的光荣、 嗯、而且人家拍的又是武侠片。 对， 对不对，又是武侠片， 中国的取景， 很多港星和内地的、嗯、 是，所以说大家当时觉得这个希望来了，但是呢结果拍着拍着呢，大家越看这个越远，越看越不像。然后这次得了最佳导演之后上去领奖， 嗯， 感谢台湾， 对 啊，然后用中文说了谢谢，还说了一句印地语， 对 对吧， 印度语，嗯， 说了一句这个印地语，用来感谢这个印度的、 嗯、 等于说他的演职人员。 嗯， 然后呢这个发生一件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就是新华社的这个报道、 嗯、 把他这个谢谢台湾这句话给删掉了。 所以现在就网上很多 很评论，就说大家会不会反应过激了哈？你说谢谢台湾 又怎么？你说谁是反应过激？ 而且他谢谢台湾是非常顺理成章的，因为你看 他不谢台湾，他谢谁呢？ 对啊，他整个拍片过程当中，他拍了前后拍了四年多，然后绝大部分的场景和取材都是在台中完成的，而且台中是给了他非常多的， 他特意感谢了台中， 不管是行政还是人力上面，就给了他非常大的支援。当然也是会考虑到李安本身的这个品牌的效应哈，你一来到台湾。李安本身也给台湾带来非常多的旅游上面的收益，比如说酒店啊，比如说这个现在又开发少年派的那些专题 的 旅游，他的 少年派拍这个水场景的，好像做成一个主题的 景点 一个游乐场一样。 对，而且最后我们印象很深的，最后那个理查德帕克告别派的那个海滩就是在垦丁拍的 啊， 所以说他很多场景完全是在台湾取景，他感谢台湾，感谢台湾人对他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说你之后那个龙应台又在欧洲访问的时候也讲到，他说李安导演也是我们台湾之光，就台湾也会以他为荣，就两个人是相辅相成。而且我记得很多年前是看台湾金马奖的一个颁奖礼，然后是台湾电影局的局长，他就讲到李安导演每年都会参加金马奖，就是会回来，不管他有多忙，他说这是对台湾电影业一个最大的支持，就是你说 回馈啊， 对，你说多少都没有，我每年我都亲临现场，这是你像等于给你多大的面子，而且是给家乡是带来多大的一个效应和那个荣耀哈。 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这个新华社的报道把李安这个感谢台湾这句话删掉了，我当时第一反应你就想到那个登钓鱼岛的时候，就是第二天的这个内地很多报纸把青天白日旗要是挡住，要么就更夸张的就是把青天白日旗就硬生生的劈成五星红旗， 哎， 这样的表现就是，我说要不要这么小气？ 对， 要不要这么小气？就是你为什么要逼着人家去？就是你要把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一套东西，一定要强行的这个用一套文字的淫威给套在人家的身上，所以这个已经完全我觉得没有办法理解这样的一种心态，一种是完全鸵鸟心态，不光是我要求自己看不见，还不愿意看着别人好，这种很可怕的一种心态。 我觉得他可能是要把就台湾在国际的舞台完全的。就把它劈掉，就在国际。 但是其实，哎，我有的时候，我让人令我觉得很费解。你说这个经常新，或者说大陆有一些单位做出这样的事情，经常会让国台办的人觉得非常的无助。就是之前我们说，比如说关这个很多台湾人的这个微博的这件事情，你这一个回车键让国台办白干十年。这个的影响啊，或者说这个对于之前做了这么多统战的这个工作破坏力是极强的。这个大家觉得啊，你这个嘴上说啊，跟这个台湾要交流沟通，你看让一个李安出生在台湾的这么一个或者说这个是台湾养育他的这么一个导演，在国际的舞台上感谢台湾一句话都不可以讲，那你这个实在是让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 对，所以他们的那个思维大家觉得匪夷所思啊，不知道到底怎么想的。但是你说李安他本身对于华人世界有什么效益吗？当然是有。你首先他讲，我觉得他对于台湾整个电影的一个名声上面是有一种证明的感觉。你像当年他爸的那个时代，都会觉得拍电影都是不干正经事儿的嘛。可是现在当李安有取得这么全球瞩目的一个成就之后，我看到一些台湾的纪录片呢，就当地的年轻人他们会以拍电影为荣，他会觉得哎，我在拍李安的戏哦，我怎么着？对，他会觉得这是一个给我的梦想是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呢、啊。刚才你们讲到就关于两岸交流的问题，也确实是，我又讲了龙应台，他也讲了，他说如果两地真的是要交流啊，一定是要从民间做起，而且是如果是文化上的交流，是润物细无声那种，就比你在官方上面非常硬的、非常强势的那种姿态去签什么协定呢，都没有来的，在民间上面真的是心理上和文化上大家相互靠近来的深远和长久和牢固。 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在第二天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是说这个李安导演获奖大家都与有荣焉。 对， 但我觉得这个你大大方方、 对，这就很大方， 对，你上去跟人家与有荣焉一下就好了，就不用把人家台湾两个字删掉嘛，对吧。 好了，那么三地话新闻我们今天也是讨论到李安以及奥斯卡哈、很多的话题，很多的故事可以再次从中也是获得一些激励和这个鼓舞 的 力量。 真的是我觉得 李 安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一个形象，特别是在华人的这个文化里面，大家觉得拍电影是不务正业的啊，这个 好了， 给很多文艺青年树立的方向。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有话直说。 那刚才我们讲到是李安的电影哈，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在微博上看到非常多的图片被改了，改成什么样子？改成了少年 Pig 的奇幻漂流，说的是哪呢？是上海。上海出现了黄浦江江头江面出现了几百头的死猪。那从3月9号、10号两天，上海市的水务部门就已经累计打捞了2813头的死猪。可是现在看到的一个新闻，大家说的是死猪的源头呢是在浙江的嘉兴。有媒体就去调查过，说是今年以来死猪的数量啊，在嘉兴已经超过了20000头。但是现在一个非常触目惊心的场景出现在上海黄浦江面之后呢，很多人就担心非常现实的，我喝水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会不会受到影响。因为大家知道黄浦江它现在浮现在那个江面上，就是上海市尤其是松江地区的饮用水的主要的源头，会不会因此水质会受到影响。但是呢，我们看到在9号10号接到这个新闻的爆料之后，9号下午上海市的有关部门水务局就称了，目前死猪呢尚未对饮用水取水安全造成大的影响。那未造成大的影响是什么样的概念？检测结果又是怎么样的？那对于官方的这样一种回应，你是怎么样看？你相信吗？觉得我的水质确实是没有受到影响的吗？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在香港的话请拨打18723346。如果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请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现在是12点37分，你现在已经可以准备好你手中的电话，想想你要说什么观点，等一下打进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表达。 先生，请问三明治需要什么口味？ 猪大肠配榴莲。 啊！ 我是小天， 我是轩轩， 天天互动，没有什么不可以。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樊素。那么刚才讲到，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黄浦江的死猪事件呢。截至到目前，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呢，一共是打捞了2000多头的死猪，但是又据另外的消息称呢，死猪的源头应该是在浙江的嘉兴。可是光在浙江嘉兴呢，官方说是因为这个冻死了，就有20000多头猪，大家就纷纷猜测，20000多头猪现在只打到了2000多头，剩下的去哪儿呢？会不会已经是沉入到水底了？但是呢，在上周五，也就是8号，是接到了首批报告之后呢，官方行动也挺快，9号呢立即就是开始打捞，打捞到目前为止也立刻在9号的下午是就开了新闻发布会了，说目前对于水质是没有影响的。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因为黄浦江现在出现 福的死猪的这个源头呢，就是松江地区的大家饮用水的源头，所以官方的这样一个表述非常迅速的，可以说是迅速一个反应，你相信的他们的这个报告和判断吗？我们想听听你的看法，如果你是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如果在香港的话请拨打1872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一键 call in 的功能，凤凰 Uradio 3D 话新闻有话直说，现在你打进电话来，尤其是上海的朋友非常想听听实际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们现在的生活有受到影响吗？好，第一位听众已经打电话了，郭小姐，郭小姐你好。 哎喂，主持人你好。 你从哪里打过来的？ 上海。 上海，现在上海情况怎么样？ 情况还好吧，但是就是因为现在的消息是说水质没有受到影响，但是不相信的人还是挺多的，比如我就不相信。 为什么？ 首先是这样的，就算这个猪它不是病死的，它是冻死的，但是它在水里的话这么多天了，还有那么多猪没有捞到，然后它腐烂或者其他的，总归我觉得这个方面肯定会产生一些腐殖的细菌啊，或者说病毒啊什么的，在这个过程中。 那现在你们喝的水你感觉到有些变化吗？水质上？ 水质上没有太大的感觉，我觉得这种如果是细菌类的这一类东西的话，可能在你水质这个感觉上是不会有明显的变化的。 那在接下来你们期待官方，尤其是当地的在上海的普通人，上海民众哈，会期待官方会有下一步的什么动作吗？ 对，我们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能够保证这个，不管这个水现在是有问题，能够保证这个水就是说能够处理掉这些问题，保证水质的安全，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那其实有没有朋友或者身边的人是目击到现在黄浦江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身边是没有目击到的，但是有在微博啊或者说其他地方都有看到有一些目击者发的照片，看到所捞上来的猪是确实是已经就是情况挺惨不忍睹的，不是说刚刚扔进去就捞上来了，它在这个水质中肯定是有过一段时间，它肯定有腐烂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变质。你想你就算是一头健康的猪死了之后你放在家里，它过了那么多天它肯定也是要烂的。 好的，谢谢你，谢谢这位从上海打来的郭小姐，再见。 好，谢谢。 好，讲到即使说现在官方也是有一个回应说对水质没有影响，可是看到好像目前在上海的普通人依然是不太相信这样的说法，那这是郭小姐的看法。接下来的这位是王先生，王先生。 哎，你好。 你怎么看？ 其实官方说的对水质没有影响这个说法我也是不太相信的。 你的理由是？ 我的理由是我感觉首先可能他做出这个结论来从这个过程和时间上来看显得有一点草率，而且从个人的理解上来看，你可以说这个东西它没有特别致命的病菌或者说病毒存在，但是你说对水质完全没有影响，这个是有点超出我的理解范畴。毕竟是已经捞出来的就是2000多头，有没有就已经烂掉的或者有没有沉在水里的，因为总数很有可能是20000头。总数这数量肯定是很庞大的，这个东西其他的一些细菌或者怎么样的不致命的东西肯定是对水质的干净是有影响的。 王先生在哪生活？在上海吗？ 没有，我在辽宁生活，只是对这个事情稍微有关注。 好的，谢谢你，谢谢这位辽宁的王先生。 好的。 好，看到这起事件呢，果不其然呢，不仅仅是上海人的事儿，全国各地可能甚至是国际媒体也都在关注，因为这起事件完完全全已经成了一起公众事件公共事件，尤其是目前又在两会期间温总大家看到政府工作报告上多次提到要怎么样去把环保中国要做得更好，十八大的政治报告当中也讲到美丽中国，可是就在开会的当下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一起闻名震惊中外的一起公共事件，确实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好，接下来这位听众是杨先生。 哎，你好 杨先生。你好。您怎么看待这起黄浦江的死猪事件？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两方面看，一方面就是那个死猪这种那个抛弃这种行为我觉得应该是要从源头规范化了，就是这种行为本身我觉得还是要受到谴责的了，因为它会影响到下游的这种水域那上海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一方面的话就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死猪，还有一块就是 我们本身喝到的水啊，水质的话，这个检测的话，我觉得可以去检测的。那对大体就自然里边的水，我想肯定是有影响的。那我们喝到的水的话，我觉得还是也要通过检测的手段去看一下到底有没有影响啊。就 杨先生是在上海生活吧？ 对，我在上海生活。 对，那你普通的生活，就日常生活，会因此受到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我不会受到影响了，是。 就是您对于官方发布出来的这个认证报告，您是相信的？ 他发布出来什么报告我不知道。 他说对当地水质没有影响，大家可以放心啊，这样一个报告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自来水的话，反正大家喝下的话，要去捡的话，自己也可以捡的啦。 好的，谢谢你，谢谢杨先生，杨先生再见。 拜拜。 好，这位杨先生也是打进电话过来几次哈，之前的一位老听众，哎，觉得好像对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官方发布什么我似乎没有这么的留意，哎，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哎，他的生活还是跟平常一样没有什么区别哈。第一一号线上陈先生， 哎， 陈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你怎么看待黄浦江这个死猪事件？ 我不相信， 为什么？ 政府说的话简直是就是可以说是用胡说八道来说也不过分。 为什么这么激烈？ 这个水，这个我认为就属于这个猪的处理，原始这个猪的处理流到黄浦江内，实际上就属于投毒。猪是病猪，或者是带着病毒病菌，流入到公共水域，这个水是几千万人去饮用，黄浦江两岸。所以说他虽然不人当时是不至于死亡，但是潜在的危机还是有的。病毒和病菌在水里，是不是？所以说对这个庄稼、对这个饮用者、对农作物、对于工业，都是有影响，潜在的影响。所以说我认为后果也是很严重的。 您 是为什么大夫还要说啥来着？为什么在两会期间出现这种事情？就是中国人的企业和个人，或者公司，对于国家的法律当儿戏。中国的法律是有法不依，是执法不严，已经成了在一些利益集团或利益个人，他们是不当的事。这简直是一头两头几十头有心可言，上千头当地政府就是沿岸的沿岸政府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的处理？当地政府和各级政府谁应该负有责任？不拿老百姓的身体健康重要，这个政府是无能的政府。我们的水受到污染，有多少个江河没有受到污染？我们拍拍胸膛看一看，看看我们家乡，看看我们这个当地的河流，有多少河流没有受到污染？我们吃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这个喝的东西，就连我们的空气，是不是？ 陈先生，您是从哪儿打过来的？ 我从新疆， 从新疆打来的哈，就对这个事儿您也是非常关注，尽管您不生活在上海。 是我这个，因为这个情况可以说虽然上海发生，上海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你们长江三角洲是中国人民想东北或西北也是对那个苏杭二州也是很羡慕一个地方。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谢谢陈先生。好的，谢谢您的来电。 很气愤，我说实话很气愤。 好，我们收到了您的意见，谢谢，再见。 好的，好。 好，陈先生也是讲到可能很多人的一些疑虑啊。首先是觉得，哎，为什么这个死猪现在呢？当地是发出了一个消息，说是嘉兴这两万头的死猪可能就是爆发了瘟疫啊。但是呢，我有留意到有一位记者在昨天的一场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是问到了农业部的副部长，农业部的副部长在会上是当即是否认了现在有这个大规模爆发瘟疫的可能。当场记者最后问为什么没有及时的向公众去报告，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大家看接下来会怎么样去发展，尤其是为什么会突然间有两万头猪一下子集体死亡，还是这个事情根本不是第一次出现，往常就已经发现，那么为什么到现在才开始大规模的爆发？好，我们看到有一位邢女士啊，邢女士应该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邢女士你好。 您好。 您从天津打来的吧？ 啊，对， 对，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您的观点是什么？ 啊，我是想这么说，因为啊哈，这个哈是个可以说是个公共事件了。我们在那个十八大前夕哈， 等于是出现了很多就是政府部门啊还有执法部门啊那个这些丑闻，一不依法执法了，打人了哈，或者是那个执法部门他们不负责任了，领导部门不负责任了，就说拥有搞权力的这些个人他们不依法办事了，他们把法治搞乱了。就像这个死猪事件吧，这么大一个数量的死猪，现在猪肉都是很贵的了，对吧？这么大数量的死猪应该查明原因，它对水质要说是没有污染，没有潜在性的污染，那么那老百姓恐怕不敢相信呢，对吧？虽然我不喝黄浦江的水，但是说咱们都是中国人，水域还要流到外面去，那么这个责任的问题，人们的善良的问题恐怕应该考虑一下了，是吧？ 好的，谢谢您。 而且这个社会的责任要考虑考虑，国家哈考虑多一些。 好，谢谢邢女士从天津打来的。啊，说的很对啊，也是可能很多人都觉得确实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而且是觉得应该是把法治我们依然是要放在一个最中心的地位。现在是关于这个事件到底是起因如何和它的过程如何，最后会怎么样收尾，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环节都值得非常严谨和科学的论证以及公众的探讨。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有话直说的全部内容，我是樊素，明天再见。